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，缅怀领导者金正日干国委员会12月5号发行了公报特刊。公报指出，领导者金正日是一位伟大的领袖，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。用一句话说，他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。